索弗尼亚先知书第一章。在阿孟的儿子约实亚为犹大王的时日，上主的话传给西泽克亚的玄孙，阿玛里亚的曾孙，格达里亚的孙子，故事的儿子索弗尼亚：我必要由地面上扫除一切，上主的断语。我要扫除人和兽，我要扫除天空的鸟和海中的鱼，我必使作恶的人倒闭，并由地面上铲除世人，上主的断语。我要伸手惩罚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，我要由这地方铲除巴尔的纪念喊僧侣的名字，铲除那在露台上敬拜天象，喊那敬拜上主而又指米尔宫起誓的人，铲除那背离上主不寻觅上主不求问上主的人。在我主上主面前要肃静，因为上主的日子临近了，上主备办了祭宴，祝圣了他邀请的人。在祭宴日内，我要惩罚公侯和王室以及一切穿外邦衣服的人。在那一天，我要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和使自己主人家充满残暴欺诈的人。在那一天，上主的断语，必有喊声发自鱼门，必有哀嚎出自心区，必有厉害的崩溃来自山林，居于盆地的居民，你们应哀嚎，因为一切商人都已被消灭，一切称量银子的人已被铲除。那时我必提上灯搜索耶路撒冷，惩罚那躺卧在酒槽上心下自慰上主不赏善也不罚恶的人。他们的财物必遭抢掠，他们的家园必成废墟，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居住，他们种植葡萄园却不得酒饮。上主伟大的日子临近了，且来得很快。哀哉，上主的日子是苦的，连壮士那时也要哀嚎。那天是愤怒的一天，那天是愤怒的一天，困苦艰难的一天，破坏摧残的一天，昏暗幽冥的一天，乌云阴离的一天，是向坚城碉堡吹号鸣角的一天。我要使人苦恼，使他们行路有如瞎子，因为他们得罪了上主，他们的血流出有如尘土，他们的尸体有如粪土，连他们的金银财宝也不能救拔他们。在上主愤恨的日子，整个大地必要为他的妒火所吞灭，因为他要向地上的一切居民执行彻底而又可怕的毁灭。